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3号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了朝鲜青年要毫不留情地消灭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的坚决意志。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利己集团公然声称要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等极力策划把我国的尊严和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样。这消息使500万青年先锋满腔愤怒，并坚定决心要消灭敌人。现在白头山青年大军为了以身化为500万颗核炸弹，毫不留情地歼灭那妄图给神圣的祖国疆土强加核浩劫的邪恶集团，就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分分秒秒等待着革命首脑部下达最后命令。声明接着强调，美帝国主义者要放明白，无比强大的核武力和用核炸弹武装的500万青年大军一旦激怒，就会把地球完全炸掉。若有敌人小小的挑衅动向出现，那么最高司令官的别动队、主体革命事业的猛将部队朝鲜青年先锋将站在反美大决战和祖国统一圣战的最前列，像火药着火似的，一身化为白头山的闪电、白头山的暴风，一口气解放朝鲜南半部，统统炸毁太平洋彼岸的邪恶帝国大本营。世界将清楚地看到白头山青年大军奋起投入灭敌圣战，在这个地球上彻底消灭侵略者和挑衅者，争取最后胜利，升起痛快的礼花。